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10号到12号本是多降水天气，外出需要配备上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明天的降水更为明显，特别提醒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26到29摄氏度。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伴着很多朋友在童年啊非常熟悉的这首小燕子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又已经开始了。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因为在节目开始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又要和大家来说童书。没错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童书。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在今年的61期间啊听到过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其实推荐过一些童书。那个时候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童书呢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大家来回想一下，我或者也可以帮大家来提个醒。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低幼的童书，也就是那书里面您打开看吧，从头到尾可能也就20-30个字。那么从昨天开始已经进入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暑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来开始分享童书。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啊，会想起来昨天节目我们跟大家说了怎么学文科怎么学理科。今天我们节目依旧来说童书啊，那今天的童书的内容同样是字儿非常多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来临的时候呢，更多的这样的图书呢是带给所有的，比如说上小学呀、上初中啊，或者稍微在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愉快的暑期。今天我们节目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先不说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两套书啊，先来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他们都是来自凤凰阿歇特公司的两位图书推广人员，非常专业的图书推广人。一位呢是崔鹤女士，你好，崔鹤。 雷山你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上电视次数太多了，所以一张嘴就叫成了观众，我们是听众朋友。另外一位呢是先生蒋运成，你好。 你好，刘山，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呢就是他们两位啊，给大家带来 两套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两套书呢？还是女士啊，崔鹤先请，今天节目当中你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套什么样的书籍呢？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套书的名字叫《非常小公主》。这是一系列的书籍，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比爱丽丝·马西尼专门写给女孩子们的一套亲子阅读书。 哎，接下来蒋运成先生跟大家推荐的这套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简单说一说。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小小兄弟变形记》，它是英国童书作家阿里斯·巴克斯的作品，它讲述的是一对小男孩的冒险故事。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两本书呢，都是来自凤凰阿歇特，一套书的名字啊叫做《非常小公主》，而另外一套书的名字呢叫《小小兄弟变形记》。通过这样的书名和前面两位专业的啊图书推广人的介绍，听众朋友已经了解到了，一套书是给小姑娘的，另外一套书是给小伙子的。没错，今天我们的书籍啊还有我们的嘉宾都是配套来的，给暑期里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带来他们怎么提升自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啊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童书。那既然刚才说到了第一套书的名字叫做《非常小公主》，我们也说过了啊，小公主这套书呢可能更多的是讲的小姑娘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哎，接下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要有请两位专业人士啊，如果是一个小伙子小男孩非得要看《非常小公主》行吗？第二个问题给蒋运成啊，如果是一小姑娘她非常要看，必须要看《小小兄弟变形记》行不行？两个问题，不同的性别，那请回答。崔鹤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嘉宾了。小伙子非要看小公主行吗？ 好的，没有问题。这套书呢虽然是写给女孩子们的，而且这个书从封面上来看可能比较偏女性化，比较粉嫩，比较鲜艳，但是事实上男孩子也同样可以阅读这套书籍，因为他的这个书里的女性主角其实只是形式，故事的核心其实是智慧、爱心还有勇敢。 好，那蒋运成，如果是小姑娘非得要看《小小兄弟变形记》，你觉得怎么样？个人感受怎么样？ 也是可以的。这本书呢其实也很多女孩看，这本书它被称为是牛津版的昆虫科普书，也是欧美家长首选的故事版昆虫记。这本书它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很多书评里都提到了几点，比如说这条说女儿胆子小，从小怕虫子，就像丹尼一样怕虫子，丹尼就是里面一个小男孩。但是他特别喜欢看这套书，了解了昆虫知识后从此就不再害怕了。还有这条说孩子太喜欢，拿到手时即便在功课多任务重的情况下一天也必看一册，五天就看完了，还会提问考我们呢。可见这本书不但让孩子不再惧怕虫子，还能让孩子更亲近自然，而且孩子学会了家长们都不知道的昆虫知识之后还当上了爸爸妈妈的老师。所以说这本书其实就是男孩女孩都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啊，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不要为这个问题担心了。我想呢可能以往我们在谈低幼的啊这样的绘本的时候，收音机前的这种两三岁的小朋友的听众可能不太多，但今天我们谈到了这样的已经到上小学啊初中的字儿比较多的啊适合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阅读的时候，我想可能收音机前会有一些小听众今儿一听我们节目说了小男孩回家跟妈妈说我非常想看非常小公主，你不用纠结。这两套书虽然是有不同的针对性的，但是其实不同的性别阅读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大家回想一下，我不知道崔鹤你有没有和我这样的感受啊，当然我年龄比你大很多了，你还是年轻人，我已经是中老年人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蒋运成你看过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啊，我看过 那个主角就是小伙子， 对 吧？ 对对对。 但其实我对这个片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我觉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带给大家特别多的这个兴趣。而且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你们看过花仙子吗？你们俩？ 我看过几集。 呼啦瓦星球，我忘了。就是我觉得当班里面女生啊、女孩子一起讨论这个。这个绝对是大女主的动画片，小培我没记错吧？那么这个我们女生在讨论这样的动画片的时候啊，其实男生也会偷偷摸摸过来啊，昨天那集怎么着怎么着，其实男生也看。蒋运成你看过吗？七色光可能离你的年龄太遥远了 啊，我没有印象。 七色啊，叫七色花吧，还是叫什么名字？哎，崔鹤你怎么知道的？ 七色花是叫七色花， 我 花仙子啊，想起来花仙子说这么半天、 啊、 花仙子这回你看过吗？蒋云成， 我好像没有印象 了。那我想问一下啊，你有没有印象你小的时候都看了哪些的动画片或者绘本？其实很多的这个动画片都是绘本改编的。 动画片我看过那个小虎还乡，我记得我看过。 我没看过。七龙珠你看过吗？我看过绘本。 七龙珠看过几集。 你看过是吧？ 看过。 圣斗士我也看的绘本，你看过吗？ 但我看的动画看了几集。 那我看的绘本、 啊、 那柯南你看过吗？ 看过 柯南是共同的回忆。 崔鹤你看过柯南是吧？ 对，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就是柯南，但是我是当惊悚片看的。 你当惊悚片看的，但是我觉得柯南其实典型的这个男主人公啊是小伙子，是男性、这个可是确实有不少女孩喜欢看柯南。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啊是分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两个不同主角是两个不同性别的啊，这样的主人公，但是其实这样的书籍啊，还是男女都可以共享的。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两套书都分别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这两套书呢不妨碍啊，不是和主人公同性别的这个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去阅读。那关于这样的两套书啊，我想还是女士优先吧。崔鹤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像在市面上啊，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啊，这种以小女生为主要读者的这种分性别的绘本啊，挺多的。那这套书你认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一套书呢和市面上的大部分以小女孩为主题的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非常小公主这套书系列的主人公呢是十个小公主，但她们不是生在锦衣玉食中的小公主，也不是注定要嫁给英俊王子的那些小公主，她们生活在各个遥远的时代还有迷人的文化当中，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还有小个性，也有自己的小缺点小弱点，所以他们是非常丰富和真实的立体的性格。在书中呢，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不同的挑战，必须要出门独自经历一段冒险，要克服重重的困难，突破自己的局限，最后才能蜕变成真正的公主。他们中呢，有的会需要通过国王的考验和哥哥们去竞争王位，有的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开谜题，让无辜的人们免受怪物伤害，还有的呢，要面对他人的嫉妒和误解，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还有的要为自己的恶言恶语付出代价，通过修炼内心才能回归人形。所以就是他们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非常不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书中的一小段内容。可能啊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这个书啊你的精彩看点在哪儿了。如果是收音机前的这些大朋友，你要回家和孩子一起进行亲子阅读的话，那么你也知道这本书怎么跟孩子一起来分享了。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小段的内容。前面说到了非常小公主啊，它一共是有十套，也就是说这套书里面有十个小公主。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草药园的安吉拉。安吉拉这个名字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仆人服务员。以前呀，人们总喜欢给女孩起一些这样的名字，第一呢是因为传统，另外呢是为了告诉人们这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职责。当然了，有一些女孩的名字其实挺好的，比如说像菲利，这个意思呢是忠诚，像斯佩兰萨，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希望，像卡利塔是仁慈，像卡斯提塔这是纯洁等等等等。而像朱莉亚呀、维诺妮卡、爱丽丝这样的名字就更加好听了。名字对女孩来说就像是衣服，优雅的名字像是一件晚礼服，华丽而高贵，而安吉拉这个名字就像一件麻布衣服。不过服务他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一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啊非常适合孩子们在暑期阅读的书籍，都是来自凤凰阿歇特的童书，是两套，一套的名字呢叫做《非常小公主》，而另外一套的名字叫做《小小兄弟变形记》。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同样是来自啊凤凰阿歇特的两位专业的图书推广人员，一位呢是崔鹤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贾运成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两套书，他们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是不是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啊，希望所有阅读过这样的两套书的朋友们，特别是小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两套书在这个暑期提升你自己，而这样的两套书其实也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希望那些亲子阅读的家长朋友通过这样的两套书，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结尾还有福利带给大家呢，也希望啊家长朋友通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好的和孩子啊度过这样的一个愉快的暑期。前面呢是崔鹤跟大家介绍了啊非常小公主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小小兄弟变形记，同样也是那个问题啊，像这样的分角色的阅读，分角色的这样的一些读本啊，其实在阅读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读者的小读者的性别。那这套小小兄弟变形记它的一些特点又是怎样的呢？运成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好，我刚才讲到了，他是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故事，他们其中一个叫做丹尼，他喜欢玩滑板，但是讨厌害怕虫子，然后另外一个乔西，他是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性格非常的不同，就是在这个方面体现。然后他们因为一次偶然卷入了邻居佩蒂波茨小姐的秘密科学实验当中，然后波茨呢他正在研制一种让任何动物能够变形的喷雾，双胞胎兄弟总是阴差阳错的自愿或者非自愿的成为这种喷雾的实验对象，他们因此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虫子，比如说蜘蛛。 变厉害点的有吗？都变成虫子了是吗？ 对，只有虫子。 只变成虫子，他们俩真够倒霉的。 但是里面的也有厉害的，就是 有大虫子是吗？最大的虫子 是就 是 甲虫，很厉害，就是没有天敌那种。 啊、哦，这还成，要不然两个小伙子特委屈的变成各种的什么粘虫啊，什么蚂蚁、 啊、 苍蝇，这特别弱小的昆虫，这不太符合小朋友小伙子的特点。 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是自愿的。 你看你讲这段内容的时候，崔鹤一直都在笑。你笑什么呢你他这里面小伙子我觉得还不如咱那非常小公主里面的那些女性的小主人公那么我觉得应该叫有勇气呢或者运气更好。 对，但是他们就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最后也变得一样有勇气了。 对，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女孩都幸运，男孩都倒霉。我感觉成这样的了。运成继续你的介绍，跟大家来分享。 他们就经历了这样一场又一场奇妙有趣又险象环生的冒险，因为他们会遇到各种天敌所以他们在故事里他们其实是完全以虫子的身份观察世界，经历了冒险，然后又不断的解决难题，完成了各种任务，所以他们逐渐的他们变得越来越勇敢，然后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昆虫的知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冒险，他们获得了成长，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大家了解到了吧，其实通过呢两位小主人公，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一方面呢是我们大家了解到了成长跟非常小公主差不多，但另外一方面也给大家补充了关于昆虫的知识。哎，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介绍昆虫其实挺新颖独特的。 对对对， 这应该算一本科普书。 对，它其实是科普书的。但是它是以一种故事的方式就是来科普的就是个故事很吸引人，然后那些知识都是穿插在那种各种各样的情节里边的所以说孩子们能够记得很牢这些知识，他们能够就是非常就是自然的就记下了这些知识，而且还能就是说能够考家长，就是这些知识就是当孩子的啊，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暑期家长不为难孩子了，还能孩子可以为难为难家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家长也得读一读这套书，不然就可能被孩子考住了。 对对， 哎不过刚才呢我们说到这里 两套书的特点，我倒是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按道理说，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普通人会觉得像《非常小公主》是给小女生阅读为主的，那这个画这里面的，当然它有很多的文字，但是它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图片啊，插图。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给小女生的这样的画啊，这样的插图应该特别细腻，然后应该特别啊精致。但其实《非常小公主》这里面的插图啊，我觉得很豪爽的，然后很洒脱的，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样的非常细腻的这样的图案啊。这种绘画的特点啊，给小女生看，或者说给看这本书的小男生看，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说这本书当时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绘画的风格呢？ 其实这个漫画家本身的绘画风格，就是他是一个也是意大利著名的童书插画作家，然后他的画风就是以简洁形象著称的。事实上这本书本身它其实也是在破除大家对于小女孩啊或者女性的一些固有的认识。 对，就是应该特精致的，说话娇滴滴的， 对，就是被捧得高高的，然后 不会在泥里打滚的 很好。对，就是说女生其实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各种各样的个性都是可以也应该被接受的。比如说如果她喜欢精致的话，喜欢这种细腻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她是向往这种洒脱还有勇敢的这种个性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那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这本书的关于她的绘画特色，我们不妨接下来把这本书的作者，那么文字的作者和插画的作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非常有天赋的人给小朋友出版的这样的一套非常小公主。 对，非常小公主这一套书呢，它的本来的作者就是比爱丽丝马西尼，他在意大利是非常成功的童书作家，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声誉。 哎，说到童书，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哈利波特。 那么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作者，《非常小公主》的作者，他有什么样的称呼来着？ 他是意大利版的《哈利波特》的译者。 对。 然后，因为《哈利波特》这一套书本身就是也算是鸿篇巨著了，所以他能够译出这本书，本身也体现他的文字功底。 你看，刚才说到《哈利波特》，其实很多朋友都。一提到哈利波特，小朋友们真的是入迷了。比如说哈利波特有电影，然后呢还有绘本，然后还有文字书，各种。其实我觉得非常小公主应该在国外也有同名的，是不是也有比如说动画片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啊玩具，有没有？ 应该会有一些周边的玩具， 对，开发的产品哈。所以不仅仅是哈利波特有那么多周边的产品，非常小公主一样肯定也有。十个小公主每一套衣服，这能卖出多少套衣服呢？回来说书 啊，对，然后 书的作者，文字作者， 这个作者呢，他本身的身份很多样，除了成功的童书作家之外，他还是编辑、记者和翻译家。然后作者之前就有很多著作，其中。有一套著作叫《芭蕾舞学校》，就是在欧美非常畅销了数十个国家，而且他的作品就是以非常了解当代儿童和女孩子的内心而著称。所以这套《非常小公主》系列在刚刚出版的时候就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欢迎。 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出版发行了。 对，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已经发行过。 我知道凤凰阿歇特的童书其实呢已引进欧美的作者的版本呢是居多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他的非常有名的这芭蕾舞学校，凤凰阿歇特是已经出版了，还是说已经纳入到出版计划了呢？你们有吗这一套书？ 我们这套书我们暂时还没有。 哦，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应该大家能够看到这位作者比爱丽丝马西尼的他的另外的很多的书籍。哎，这是我们说过了啊，文字的作者，那插画家呢？他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套书的插画家名字叫做德西德里拉·桂西阿迪尼，一个比较长的名字。他是意大利著名童书插画家。他的童书绘画生涯从1954年就开始了，所以至今已经是有60多年的时间， 半个多世纪了。 对，然后他的画风呢，简洁形象，颜色明亮清新。现在他还是 长居米兰，一直在致力于为孩子们画画。 哎，不论是作者也好啊，还是插图的这个绘本，应该是图片的作者也好，他们两位都是女性，就是这样的两位女性带给大家一套非常精致的非常小公主，而且特别告诉的所有的小女生啊，你没有必要说你就得怎么着怎么着，只要你努力有一个信念能变好，那么不能是光脑子里想变好，还有实际行动， 没错， 那么你一定会获得成长的。正在播出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给孩子们带来适合暑期阅读的书籍，今天介绍的呢是两本来自凤凰阿歇特的两套啊，一套呢是非常小公主，另外一套是小小兄弟变形记。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我们的专业图书推广人会为大家继续介绍相关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暑期已经来临，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从昨天开始啊，会陆续带给大家一批非常适合暑期阅读的书籍啊，主要是暑期的小朋友们特别适合阅读的书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凤凰阿歇特公司的两套书，一套的名字叫做《非常小公主》，另外一套的名字叫做《小小兄弟变形记》。希望呢，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啊，在一起阅读这样的一套、这样的两套书之后，能够让孩子们啊，有所感悟，能够变成更加好的自己，这是不论是我们两位嘉宾还是主持人我的心愿，我们共同的心愿。两位嘉宾朋友呢，他们都是来自凤凰阿歇特的专业图书推广人员，一位呢是女士崔鹤，另外一位呢是先生蒋元成。在前面时间当中呢，两位嘉宾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这两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他们的一些特点。我们还说到了《非常小公主》的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的情况。那既然是要对比说这两套书，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要请蒋运成，也就是《小小兄弟变形记》的这本书的主讲人来说一说《小小兄弟变形记》这本书的作者，也同样是两位，一位呢是文字作者，另外呢一位呢是图画的作者。其实我刚才在前面说到了，我说很多的朋友在打开《小小公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和我们传统的关于给小女孩阅读的书的想法有点出入，就是那个插图它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精致的、美的呀、细腻的不得了的，而是其实展现出了作者想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女孩子可以有很多种的不同的自我，并没有必要束缚在大家传统的观念当中。而如果是打开《小小兄弟变形记》的这样的读者啊，不论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书里面的这动物啊，画的简直太逼真了。按道理说，绘本啊会有一些抽象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或者呢绘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作者自己的风格融入在里面，但是这本书里面《小小兄弟变形记》里面不论是昆虫还是小动物，简直太逼真了。我不能说用照片一样来形容，但是大家想吧，就有那么真。蒋云成，你咧着大嘴笑什么呢？ 对，因为我非常 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一样， 对，非常有同感。但是我是怎么理解这个啊，我是怎么理解就是这个他为什么画这么逼真呢？ 嗯， 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故事是讲的就是他们变形成为那个虫子，就是他如果想让那个小读者能够非常有代入感的话，就是让他们体验虫子的生活，然后他们所以他就把它就是画得特别的写实，能够让你非常有代入感，能够进入那个故事。 太代入感了。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和两个作者啊，一个是文字作者，一个呢是绘本的作者的情况。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那个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是阿里斯巴克斯，他是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然后他也是南彼得儿童读物奖的获得者。然后那个插画家叫做罗斯·柯林斯，他是英国著名的插画家，他被称为童书界的大胡子叔叔。他的画作诙谐幽默，带着一丝怀旧的风格，触动着每一个孩子的心。所以就是这样两个 这样两位，一位作家，一位插画家。 嗯， 然后 我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呢，不论是这个文字的作者也好啊，还是这个绘图的作者，两位也都是女士，对不对？ 啊，不是，作者是女士 啊，作者是女士， 而且她那个经历，她本身的经历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他之前是在英国汉普郡的一个森林旁边长大的， 嗯， 他的朋友们就在这个森林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所以他是带着对野生动物深沉而持久的爱成长起来的，就他现在还觉得自己就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 好的，这是女作者觉得自己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 对对对， 接下来就找了一位男插画师给他画了这么逼真的这大老鼠大虫子、各种各样的，是吗？ 对，他现在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蹲在草丛里，在老房子的屋檐下研究小虫子，或者和小伙伴去挖树啊，不对，去挖洞，去爬树。对不起， 你这毁坏森林，这一段我们是直播没法掐掉，但是家长朋友一定要跟小朋友说一下啊，是他口误， 口误， 不是要去挖树。说到这一点啊，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本书谈到的是两个小兄弟啊，他们呢通过魔法然后变成了昆虫，而这本书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位女性的作者，其实这一点我有点就是我个人的感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或者崔鹤你也把你的感受来说一下，你小时候怕虫子吗？我特别害怕。 嗯，我也非常怕，尤其是那种蠕动的虫子 啊。对、 嗯、 你还记得那个吊死鬼吗？一到夏天的那个齿货、哦、学名叫齿货， 对， 简直太，就是说它这东西吧，它不见得会咬你，但是那种恶心的感觉，一看到它拉那丝儿就一下就升起来了。 啊，其实我小时候也挺害怕虫子，我现在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故事，他那个丹尼就跟我其实很像，因为他也很害怕虫子，就是而且我现在就是见到有些蜘蛛，我也会就是躲着那种感觉，因为像这里面那个蜘蛛也是。 所以你大家就想吧，就是女生通常来说，我觉得我和那个崔鹤，我们俩属于通常来说，我们都。怕虫子，这里有多么爱虫子的一位女作者才能写出小小兄弟变形记啊。 对，而且他说啊，如果比起来，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比起来我们人类，就是比起我们人类害怕他们来说，那些小动物其实他们应该更害怕我们，就是你想象我们人类这么大一个，那个虫子那么小，就是他们面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面前，就抓住他们或者怎么样、 嗯、 其实他们其实是很害怕的。 没错没错，贾运成这种感受，我觉得大家通过看，可能大家去观察虫子的表情啊不太明显，但是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可能能够回想一下，就如果你家里养的是大狗啊，那它可能不太经常叫，然后如果你家里养的小狗它可能会经常叫，那么大家观察以后就会发现，因为小狗它体型太小，它看什么东西都是庞然大物，所以它因为恐惧它叫，当然也有因为别的，主要是恐惧。而大狗它相对小狗来说，它身材就高大多了，它就不会那么恐惧了，所以叫声也小多了。嗯、 对对对，其实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就是抓过那个蚱蜢，就是蚂蚱， 蚂蚱， 对，蚂蚱 好多呢，有长的、 对对对， 圆的， 其实 头长的、头圆的。 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抓住它的时候，它会吐那个棕色的粘液，其实这是它害怕的一个。 哦， 那个表现， 他掉一条腿呢？ 啊，掉一条腿。对，就是他害怕的时候，他会吐那个棕色粘液。就是其实这本书里面就会有讲到，因为有一部是讲那个蚂蚱的。 嗯，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其实他们更害怕我们。 他们更害怕我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啊，《小小兄弟变形记》的作者，大家听到了吧？作为女性的这本书的作者，其实她和常规的女性并不太一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一套书《非常小公主》当中的，其实也有特别勇敢的小公主，对不对？ 嗯，没错。 嗯，我们来听一听崔鹤的介绍，也有和一般的常规大家认为的小女孩不太一样的小公主，因为这本书当中呢有10个小公主，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吧。10个小公主，那么前面我已经说到了草药园的安吉拉，就是安吉拉跟着奶奶学会了用草药救治病人，这是一本。第一本呢叫《幸福的朱恋》，这个小公主的名字叫库莎，她呢是被一群坏蛋从非洲贩卖到了罗马，成了一个贵族家的小奴隶，开始了辛苦单调的生活，但是她最后也成小公主了。然后还有呢是岩洞的小画家，很久很久以前的史前年代，有个特别的小女孩叫做伊娃，她喜欢画画，在地上画，在墙壁上画，把周围的世界都画下来。而小设计师丽拉呢，丽拉的妈妈是个时尚达人， 喜欢用华丽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莉拉不喜欢。后来怎么着呢？你得看书。还有呢，佳佳和魔法镜，佳佳也是一个小公主，她的妈妈呢是东南西北所有的王国当中最美丽的王后。然后就是小公主和魔法镜的故事了。还有快乐大脚丫，这个主人公呢是梅塔。梅塔是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女孩，她长着一双滑雪板一样的大脚，哎，真是不一样。小公主的礼物啊，这是十岁的乌玛，是国王七个儿女当中唯一的小公主，哎，这是真正的小公主了。老国王感到自己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于是就让儿女们出发去寻找礼物。而下面一本叫做《小龙女变身记》，小敏就是一个舌头长刺儿的女孩。在小敏九岁生日的派对当中，她恶语重伤了一个好朋友以后，她就受到了魔法的惩罚。之后怎么样呢？看书看书。然后还有一位小公主叫做伊莎贝，这是小探险家。伊莎贝对探险生活充满了向往。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小小兄弟变形记当中的这个文字的作者，他一样也对探险的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所以才会想永远当一个11岁的小男孩，想永远去抓蚂蚱和昆虫在一起。最后一本小公主的名字叫做猜谜小天使，猜一猜这是什么。而伊利德一秒钟就能够说出谜底，因为他是个猜谜高手。哎，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样的书籍之后啊，关于非常小公主啊，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本书的介绍者，我们的嘉宾崔鹤，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吧。 这套书的内容刚刚大致就是流沙介绍的那样，十本书，十本不同的内容，十个不同的小公主。然后实际上作者呢，在我读这套书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作者他比较俏皮的语言风格，还有他自己比较他能感觉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俏皮的人。比如说像佳佳和魔法镜那本书里面，是说女巫有一个女巫给镜子施了一个美丑颠倒的魔法，所以所有的美丽的人在镜子里面看到是丑陋的样子，丑陋的人呢看到的是美丽的样子。之后呢，这个佳佳她这个小公主的妈妈她就疯掉了，因为她本身是一个美女，她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变得丑陋之后就无法接受。之后这个佳佳呢就踏上给妈妈寻找一个说真话的镜子的旅途。但是当她真的找到这个说真话的镜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白雪公主故事里面的那个总是跟王后说、说她美丽的那个镜子，她找到她之后发现她因为总是被皇后就是咒骂他总说真话，他已经不敢说了，他从此就成为了一个说假话的镜子。 哎呀，如果是遇到了好的人啊，镜子一定会说真话，如果是遇到了这个不能接受自己真实面目的人的话，镜子也只能说假话了，镜子也有害怕的时候。 是，所以他实际上是很多故事里面和我们熟知的一些经典动画也有所勾连，而且他会用自己的小狡黠和小俏皮把里面之前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内容做一些小小的改动，让大家觉得很有新鲜感，很有趣。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小朋友其实在特别早年的阅读的时候，像什么中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啊，还有什么格林童话呀，然后很多的这样的童话书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铺垫了。而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飞翔小公主当中的一些内容呢，和我们小朋友最早接触的故事有了这样的联系以后，小朋友就会阅读起来觉得哎很亲切，而且特别想知道和以往的故事不太一样的情节到底是什么。而这一点其实小小兄弟的变形记就没有了，全都是新的。 对，他是而且他还放了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科学的那个怪人的那种故事，因为他是研究的是另一种能让人或动物变形的喷雾。对，就是所以说他其实这个故事是挺新的，然后而且他这个故事呢，就是他其实他的那个创作背景是作者认为人类与小动物之间的就是越来越远了，就是 当然了必须啊，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可能 城市里面也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那时候当然城市里面也没有什么郊野公园了，但是随便你走到楼下，可能那个小区的花园就很大很大，或者你再走不了多远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现在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建外大街14号，在东三环这附近，但我小的时候东三环外啊，基本上都已经是菜地了，所以可能你走不了多远，可能你就是骑自己小朋友自行车一个十几分钟就能够到郊外了。现在小朋友们动不动市区2环、3环、4环、5环，可能过了6环以外有没有庄稼地还另说呢，所以小朋友们确实和这个大自然和我们以前比啊远了很多。所以这本书啊，刚才运城就谈到能够给小朋友带回到大自然，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享受。 对对对，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其实还能看到很多萤火虫的，就是到现在其实真的已经上就是差不多看不到了。然后其实所以说它这里面呢说到的蚂蚁蜘蛛什么的真的是我们每天见的最多的就是动物了。 嗯， 就是我们大可不用害怕它们，因为它们其实也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家里面的那些蚂蚁啊，它们肯定是没有毒的，而且蜘蛛呢大部分也是没有毒的，而且就是那种比较小的跳蛛，它们也是不会，根本就不会伤害我们的。就是我们大可、就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不能看到它，可能会说比较讨厌什么的话，你可以就是把它们就是放到窗外、对、就是、 让它们回到大自然， 对对对， 到它们自己原本应该生活的地方。 对， 没错，就像前面运城谈到的啊，这本书《小小兄弟变形记》啊，这一套书我们大致的看来啊，它是一套我觉得更应该是一套科普的书籍，但如果细细的去想一想，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论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其实除了怕怪物以外啊，怕那些特别大的巨人以外，在生活当中的小虫子啊，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害怕的。而阅读过这样的一套书之后，我相信小朋友啊，应该对那些特别小的昆虫不再会有那样的厌恶或者是恐惧的心情了。而且这本书特别贴心，在书的后面会有一些科学词汇表，那么家长朋友在阅读的时候，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对这些科学词汇的一些了解。 对对对，因为他每一部他都会讲一些关于昆虫的，就是那些小虫子的一些小知识。这个知识其实你如果了解了他们这些知识，你就能够更懂得他们昆虫的生活，然后能够更体会他们，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就体会这个大自然，体会世界，所以说你就能够更了解他们，然后也不会害怕他们。 所以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今天呢虽然带来了非常小公主还有呢小小兄弟变形记这样的两套书，可能光看名字或者草草的翻一翻这个书籍的内容，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是给小姑娘看的，那个是给小伙子看的，其实真的不是这样。节目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能够想象得到这本书，其实这两套书其实所有的小朋友我个人感觉都比较适合的。我不知道两位嘉宾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呢，云城你是不是觉得这套书小姑娘也特别适合看，怕虫子小姑娘比怕虫子小伙子都多了。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因为它主要其实它是一个科普的，它很有很大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功能，但是它而且它那个故事特别的有趣，能够把你吸就是带入到那个里面，然后那个故事就让你就觉得就是能够非常就是你能够让那个就是知道小虫子他们的生活，然后所以说就小女孩，即便是小女孩读了，他们也会觉得小虫子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哎，但是这书名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他是标题党，就标题吸引他就去看这个新闻，但其实买书的时候也有很多标题党，你叫小小兄弟变形记，下次要出一小小兄妹变形记，估计销量能增加一倍。 这是个好提议。 崔鹤别乐，关于你这非常小公主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叫非常小公主小王子呢？ 可能作者还有后续的写作计划吧，可能会有专门面对小男生出的书籍。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不同的场景啊，大家去体会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而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接触更广泛的世界或者更全面的视角，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 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带来了特别适合暑期阅读的两套书，一套的名字叫做《非常小公主》，而另外一套的名字叫做《小小兄弟变形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部分啊，其实还有一个福利发给大家，这是来自凤凰阿希特的福利。两位嘉宾跟大家公布一下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 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还有一本书，我们 一套一套 啊，一套书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叫做《柚子夫人》。 哎，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运城的介绍。 这本书的故事非常的神秘有趣，又带有一点魔幻的色彩。它讲述的是一个热爱烹饪的女孩马德琳，意外的进入了柚子夫人的神秘美食店。之后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并经历了一系列的魔幻的冒险的故事。其实他这个故事跟那个非常小公主啊，就是非常的相像，因为他讲述的是女孩的成长故事。他的主题呢，但是他的主题其实也是跟男孩相关的，因为这些故事呢是有关于诚实跟勇敢，聪慧与优雅，自信与善良。他也会告诉你如何发现自己的优点长处，然后直面自己内心的坏情绪。 哎，那么也特别强调一下啊，如果是家长朋友看了这套书以后呢，除了我们前面运城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以外，一些特点以外呢，其实在前面说到两套书，小小兄弟变形记也好，或者是非常小公主，更多的是小公主或者小兄弟他们和很多同龄的这样的朋友们一起接触和交往。而柚子夫人呢，其实传递的是一个小女孩她和柚子夫人和成年人一起的这样的很多的沟通的过程，也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历练社会，去尝试着不和自己妈妈，不和自己小伙伴一起说话，和成年人一起说话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相处方式。 对对对，因为她这个柚子夫人她是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古怪的一个人。 有点古怪的一个人， 有一点古怪， 就比较各色的那种人是吧？ 对，就是他很有个性，因为他研究的是魔法的美食，他那个美食呢，而且美食的名字也很古怪，比如说比如说配上新鲜香草的柠檬青肉汤、绿椒芥泥、北大西洋海蛇肉酱之类的，就是很有魔幻色彩的一些东西，就是所以说他研究了这些古怪的东西。然后小女孩跟这样的一个有个性的人就是打交道的话，其实能够历练自己。 哎，我们刚才呢是把今天的主要介绍的书籍《非常小公主》和《小小兄弟变形记》跟大家做了介绍，也说到了柚子夫人。那接下来啊，我还有问题想要跟两位嘉宾们来分享啊。为什么在《非常小公主》的书里面有特别漂亮的贴画？我在以前节目当中就说了，凤凰阿希特书里面的贴画特别漂亮，又精致又漂亮。而在《柚子夫人》里面呢，有一幅啊巴黎美食地图。可是为什么《小小兄弟变形记》里什么都没有呢？这问题谁来回答呢？ 可能 没有，就是没有，找了半天，我把那个书的包装都拆开了，我说柚子夫人里面这地图吧，虽然它不像那个非常小公主那贴纸那么精致，它好歹我心里面有点小满足，为什么小小兄弟变形记里什么都没有？ 有可能是里面的那些插图已经非常写实了，做成贴画的话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不太接受。 哎，但是啊，一定要再强调一下啊，我每一次打开凤凰阿希特的这个绘本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贴画。你们做的那个胶纸简直太漂亮了。 对，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确实很有特色。就是 我觉得主要是那么精致的贴纸啊，而且呢都是书里面的主人公，主要是你们那个贴，他因为并不是说那贴纸是所有的这个图片啊插图都做的贴纸，而做了一些挑选，那些挑选都特别有特色，特别好，又精致又好。 对， 我上次还跟你们的同事说呢，我说最好能做一本贴纸书。 对，像在《非常小公主》这个系列的书里面，它是这十本书里面每一个里面都有， 对， 每一本里面都有18张精美的贴纸，而且都是不一样的图片，而且都是和内容息息相关的，相信小朋友们肯定会很喜欢。 哎，所以是不是现在《非常小公主》的销售比《小小这个兄弟变形记》要销售的好得多呀？ 略胜一筹， 对，是会好一些， 主要就是贴纸的功劳。 可能 大家真的回想一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次拿到书以后啊，如果能有一些附赠的小礼物，其实并不是特别贵的，比如一小片贴纸。我以前小的时候买书没有这么送这么大张的贴纸的，就会有一小张。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那种感受啊，我觉得真阔气，你们送这么一大张。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个小书签，但是那其实你平常也能够买到书签，但是因为夹在书里那个小书签呢，它是和书里的内容有关系的，所以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惊喜那样的一种感受。哎，不能再说了，节目已经到结束的时间了，该两位嘉宾朋友啊跟大家来分享结束语的时间了。首先呢还是崔鹤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啊，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本书是《非常小公主》系列。它既可以给小姑娘阅读，也可以给小男孩来阅读，同样家长也可以阅读，因为成人在这些书里面也可以反省自己如何去对待孩子，如何去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所以在最后就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在图书的陪伴下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假期。 哎，下面就是没有贴纸也没有这个美食地图的小小兄弟变形记的推荐人蒋运成你的结束语了。是不是下面就要发大家贴纸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三个故事其实是都是关于成长以及人生的，就是关于冒险啊什么的。所以我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柚子夫人也说的，她说食物的味道是你自己创造的，你的性格，你的梦想，你的微笑，你的眼泪，就是成长和人生也是这样的，也是由这些组成的。就是希望各位小朋友在暑假呢能够用阅读来充实自己的生活，然后变得成长起来，然后就是祝大家暑期愉快。 在这里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我们的图书挑选呢也是比如说像六月份的时候更多的是低幼的啊这样的绘本为主，像暑期的时候呢可能是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如果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或者发邮件给我们，咱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有趣儿的好书。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两位来自凤凰阿歇特的专业的图书推广人崔鹤和蒋元成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